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，细味 那些年的歌， 那些年的歌， 那些年的歌。 凌晨十二点， 新城电台新闻报道。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，由前年年底到上个月底，各项人才入境计划收到超过34万份申请，批出超过21万份，数字远超过原定每年吸纳至少35000人才的目标。陈国基出席入境处位于将军澳新总部开幕典礼时又话，随着香港成功构建更稳固的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机制，入境处作为守护国家南大门的重要部门，要继续坚定不移切实履行香港出入境管理的天职，全面做好情报分析和執法工作，为国家和香港的安定繁荣保驾护航。一架私家车在土瓜湾撞死一个过路的90岁老妇，37岁男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，正被扣查。下午5点几，涉事私家车沿马坑涌道北行方向行驶，驶到近马坑涌道3号对开，撞到正在过路的老妇。多名途人合力抬起私家车，将被困车底的老妇救出，他身体多处受伤，昏迷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救治，之后证实死亡。巴黎奥运在羽毛球女双决赛包办金银牌的国家队，由陈清晨和贾一凡组合夺得金牌，他们直落两局击败队友刘胜书和谭玲。港队方面，女子4×100混合泳接力初赛分组得第七名，无缘晋级。获外卡参赛的港队百米飞人刁俊熙在田径男子100米第三组预赛跑出10秒62得第四，无缘晋级。他个人最佳时间是10秒33。奖牌榜方面，中国以15金11银9铜继续在榜首，澳洲以12金7银5铜排第二，排第三的是东道主法国，有11金13银14铜，港队就以2金2铜排第15。一对中国夫妇在泰国清迈行吊桥的时候遇上罕见意外，一死一伤。事发在星期四，这对夫妇在丛林玩完飞索回程，行经一条吊桥附近一棵40米高有五十年树龄的大树突然间倒下，压向吊桥，涉事夫妇被凌空抛起，再跌落去15米深的桥底下面，身受重伤。44岁妻子送院之后伤重不治，46岁丈夫手脚骨折留医。调查人员说，当地连日落大雨导致泥土松软，令到大树倒冧，酿成今次意外。这节新闻报告完毕。 城资讯台，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。FM 99.7至102.1，新城资讯台，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。I'm with you。新城资讯台，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。新城电台 天气报告。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，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，日间酷热，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，新界再高一两度，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。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，但局部地区有骤雨。星期一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。现时录得室内气温摄氏29度，相对湿度83%，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，高温天气持续，请补充足够水分，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，需要时尽快求医。 Music on board。 2020年出道的四人男和女子组合， 最近凭借一首 Super Nova 成为南韩所有流行榜，包括周榜、日本即时榜全胜 Number One Perfect or Kill， 今年更进军日本市场，作品立即空降公信榜亚军。诚意推荐 ，ASPA Hot Mess。 好嘢唔白讲，呢单嘢特别要开咪讲。我搵到茶档嘅接班人呢。 嗯哼， 琴日我去茶楼饮茶，有个阿婆搭台嗌咗碗云吞面。你知唔知个伙计做咗啲乜嘢啊？ 点先？ 佢搵把铰剪，即刻帮手剪开啲面，仲拎唔定只碗仔俾阿婆啊！ 哇，好细心喎、 啊！今时今日嘅服务就系要呢啲咯。 我最中意听呢啲感人嘅古仔啦。 记得听埋呢个古仔啊！ 今时今日做多一步，好客之道。 点样先系爱护自己、照顾家人嘅表现？带屋企人参加免费健康检测日啦！现场提供多项免费健康检测，包括心血管硬化检测、血糖免责针测试、各类痛症同眼科综合检测等。八月六号星期二朝十晚十，湾仔修顿室内场馆举行。无论长者、仔仔女女，定系喺附近翻工嘅，都欢迎入场。主办万年青乐龄综合支援平台，新城健康家全力支持。 家长自己数十样最令到孩子唔中意读书嘅方法，可能你做足，见咗翻屋企，喂，做晒功课未？有啲家长做完又就去加啲功课， 拆啦， 做咗就拆佢啊， 叫佢做快啲咯。 咁嚟做就做啦，做咩要催佢快啲咧？快啲啦，等紧你啊，赶住出街啊！其实你唔做嗰啲已经争咗好远噶啦，慢慢做，走时间，要能够做快啲就做快啲啦。做完就多谢佢，你帮佢储个能量，佢能够超越个挑战咧，佢有成功感，佢就一定会做，系需要时间吓。如果你话我有冇 quick fix， 我话俾你听冇，除非你帮佢做咗佢。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七至十，有我黎莉人仔细细，请嚟唔同嘅嘉宾分享点样做父母呢个角色啦。 恐怖热线。 欢迎继续翻到嚟，我哋喺星期六啊，一个星期一次嘅恐怖热线啊。今晚嘉宾就系吕化全师傅啊。好，我哋继续有啲朋友想分享啲经历，咁啊即刻听下电话先。黄生， 喂，系 你 咩到啊？ 系啊，到你啦，仲有吕师傅喺度啊。 Hello， 师傅，各两个师傅都好啊。 哎、我唔系师傅啊，千祈唔好叫师傅。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嘅、 啊， 就系、是、我先父咧喺多年前走咗，咁、 嗯、 跟住咧就后来好似曾经即系梦过去啦，咁跟住就揾个即系个师兄。咁而家揾唔到佢噶啦，咁就当时咧，佢用扶机问佢，咁啊问佢，咁啊揾极佢都揾唔到。 嗯。 咁后来个佢解释就话，个师兄就解释话， 即係可能真係已經喺地獄。咁我已經其實即係想諗辦法去幫佢，咁但係好似又幫唔到佢咁樣，即係已經有用佛法。咁相反，我媽媽走咗咧，就當時咧就可以即係睇到扶機就話佢一步一步慢慢上升。 上升意思係咩？ 上升即係可能個即係可能就低下慢慢上翻個年位慢慢上咯。 哦， 即係逐步咁上。咁當時我先父就犯咗少少嘅錯誤，就係可能佢當時曾經對個佛法即係少少叫做係唔尊重啦，或者甚至可能嚴重咁，或者叫毀謗添啦。咁同埋佢當時又唔信呢啲嘢，咁即係我唔知仲有咩辦法幫到佢。除咗平時有機會做法會寫佢寫牌位之外，仲有咩辦法？即係我想睇下可唔可以係啦，俾啲提議我。 即 係 令佢早啲超脱係咪啊？意思 係。係啦，係啦，係。 好，有冇咩方法？ 嗱，咁我相信你信佛咧都系因果嘅，咁我觉得佢每一个人嘅个人嗰个因果要去咩嘅，咁佢要负责翻嗰啲事嘅，咁当然我哋平时可以回向好多嘢俾佢啦，或者好似你话斋，即系到七月会做翻啲符箭俾佢啊，咁其实各行都有多少帮助嘅。咁甚至乎有啲人会以呢个先人嘅名义去做啲善事啦，咁其实呢啲嘢全部都对佢有帮助㗎。 嗯， 好多嘢都可以做到。 咪或者你发一个愿咯，我乱讲啦。好，我就呢三年我唔食牛，或者我每逢初十五我就如数系为佢做嘅咁 样，或者食十日斋咯， 系嗰啲咯。 其实我先父先母走之后都食咗十年噶啦。 哦，你做咗 嗱，系其实我真系都唔系好嘅，但系都尝试做下都有十年八载。 嗯， 系。 非常好啦，唔可以话唔好啦，系啊，系啊。 咁对我有食鸡蛋嘅，咁人哋全数就唔食鸡蛋，我有食嘅。咁其他即系动物嗰啲，梗系唔食啦。咁样， 有发心已经好好噶啦，我相信系啊。咁都帮到佢唔少嘅。咁即系有时即系佢去咗某一啲空间咧，我哋无论扶机啊或者观落音啊，做咩方法咧，其实都未必一定可以连接到佢嘅。系啦。 咁即系。似乎都是随着时间等佢慢慢消化到先系咁做 啊。咁冇办法噶，即系每一个人有个人嘅路要走嘅，系啦，唔系话他人可以影响到佢嘅有时。 嗯， 我哋嘅帮助系好少嘅咋。 哦，明白明白。 咪所以我听你咁讲，你已经帮咗佢噶啦，同埋你已经问心无愧啊，系嘛？你已经哇，我做即系十年斋咁样，其实你都为咗佢，咁我觉得都几好啊， 好唔错啦。 系啊，真系噶。 系，我睇有咩仲可以改善自己，咁即系多一点就多一点啊！即系都系我知道，即系唔系一做就可以做到，即系起码多一点就多一点。即系惊人生在世，我惊最后系啊，都好似做唔到，咁我又调翻转我走咗添。 冇嘅，你有时好难咁、 okay. 样估计 嘅，冇得咁贪心嘅。 即系 唯有又可能系我定期又捐下血咯，即系呢啲嘢咧。 冇错， 系。咁咁好啊！咁第二个问题，我想请啊，你啱啱听到你一样嘢咧，你话喺呢个节日咧就唔好搬屋啦。咁一般嚟讲就唔好搬屋。咁我咁我有个细嘅单位咧，咁啱啱即系叫做放租俾人啦。咁咁我想问咁嘅情况系咪为人又好，为己又好，系咪应该就唔好呢个月就租俾人住先，等再迟一个月咧？ 首先租了他不一定即刻住入去的嘛。 他很大机会都是遇难自入去住。 因为这个要他自己决定啦。咁有很多时候譬如我们买了楼或者租了地方呢，其实撞正这些时间可能都会拿来装修啦，或者都会揀个吉日啦。但当然也有些人是可能信西方宗教或者无宗教，他不信的嘛。 是 你控制不到的，作为一个业主其实。 是 那就这个责任应该交回给他自己处理的。 哦、oh, ，OK，OK，、okay, okay, 即系你提点佢 谂嘢。 嗱，我哋有呢个讲法，七月就唔好做呢样嘢。你信唔信啦？你信咪唔好做咯。你唔信咪照做咯。 再提你可以加长个免租期俾佢都得噶。 系 啊， 系 好多方法可以帮到。 好好，我觉得你已经系好好啊！你个 超良好嘅业主啊， 呢个唔系佢谂呢件事。 唔系咁，我听到有咁听到，即系好似有少少对人哋好似唔住咁，好似我都谂下，我有咩咁样。 哦，好多方法嘅，业主加长免租期啊，咁你可以将啲钱加翻到后边都得噶嘛，好多方法嘅，大家倾嘅啫呢啲嘢。 明白明白。好啊好啊，唔该晒你。 OK， 好啊。 多谢你，好，拜拜。好好啊，佢 系 好为人着想啊， 但系有时去到太过咗龙又唔得嘅， 系，适可而止啦吓， 系啦， 好啦，我哋继续讲翻吓，即系啲七月节嘅一啲事件咁样啦。嗱，头先讲咗就系嗰单嘢就 鸡虫降啦，叫做 降系咪？ 系啦，佢哋叫即系佢哋俾咗个名叫鸡虫降 啊， 因为有只鸡俾好多虫喺度食，有啲血。 嗯， 咁佢哋就咁样讲啦。 其实呢个降头都几肉酸喎。 咁其实有好多嘢都好核突嘅，只不过我哋面对佢啫。 系咯， 即系其实一牵涉到虫啊嗰啲或者尸体嘅嘢，都可以好肉酸嘅。 即系已经谂到佢系真系置佢于死地咁滞噶咯。 咁如果你睇到嗰盘嘢咁嘅样，跟住写住 Edmund 咁，你我谂你都好惊噶会当事人。系啊， 系咯， 唔好理佢威力先。 但系问题你系师傅，你见到呢啲，你会唔会担心？喂，死啦！呢单嘢好大剂嘅，自己做唔做到 嘅？咁都系嗰句嘅，出嚟做师傅有时又无可避免嘅，咁同埋咧都系缘分嚟嘅。有好多时咧，即系我哋其实有对联嘅，千处来求求我灵符，千处应，万家相请请唔济实万家兴。即系嗰件事咧，系人哋嚟求你，你先可以接嘅。 哦，系啊， 即系唔可以话你做师傅话通街漏生意，喂，你撞有冇撞邪啊？咁咧，嗰啲咧就会涉及一啲因果问题啦。 冇错， 系啦，所以我哋就唔涉及呢种咧，会安全好多嘅。 因为呢啲叫做出师有名啊嘛。 系啦，我哋唔可以漏生意嘅。 系， 即系你嚟揾我咪揾我咯，驱邪呢一类，因为嗰个回应系有机会系好强嘅，甚至乎人哋落紧人降头嚟去挡佢，即系你做架梁， 系， 咁就会攻击你嘅。 OK， 所以越做好事多，其实攻击你嘅嘢越多。系啊， 头先讲到呢个降头咧，牵涉有啲灵界嘅，所以咧通常系打孖齐嚟嘅。 通常佢有个媒介噶嘛，咁一般嚟讲咧，一啲令到你唔舒服啊、头晕身庆啊、晕滞咧，佢其实都系用啲阴痰咧，用啲灵体去伤害你嘅。另外一种咧，好大伤害性嘅立刻知道嘅，例如飞针降啦。咁呢啲咧，其实就个师傅用佢自己嘅气场，将嗰个飞针或者啲伤害性嘅嘢咧打落你嘅身上面。 系， 咁你即刻会觉得好痛嘅。 但真系入到去皮肤系嘛？ 唔会有啲真嘅针嘅，嗰、那个气场嚟嘅，系啦，咁所以系可以化解到嘅。你化解咗个气场就得噶啦。咁但系呢一种咧，好多人会即刻发现，所以好多师傅唔会乱用呢啲降头嘅， 因为都几伤嘅，同埋都 人哋好容易发现啊。人哋发现咧就会揾另外一个师傅攻击翻嚟，咁你都会有一个好大嘅风险喺度。所以其实好多师傅会利用都系啲鬼神啊，去伤害下你啊，咩养鬼仔啊、古灵精怪嗰啲嘢咧，相对嚟讲个风险低啊嘛。咁就会呢啲多啲啦，系啊。咁但系其实系两种唔同嘅 system 啦。咁另外闽南或者系新加坡地方仲有一种叫做狗头符。 咩为之狗头符？ 如果你见过台东一啲嗰啲山地人啊，其实嗰啲坛啊或者一啲巫师坛咧，佢下边有啲狗或者狼头嘅骨头，我唔知道有冇见过啊？ 咁又冇真系。 系啦系啦，咁我睇嗰啲相，其实台东啊、美族佢哋都有嗰啲巫坛下边有三个狗头嘅。 哦，即系可能打猎翻嚟嗰啲咩啊？ 系啦系啦，其实咩嚟嘅咧？咁我哋成日讲咧，就系有啲灵界会帮你追魂搞人哋嘅灵魂啊。咁咧佢就会用一啲狗啊。咁闽南或者一啲叫做新加坡地方都有嘅，马来西亚佢哋用狗头符就会将条符写咗你个名啦，一啲追魂嘅符咧，跟住咧就塞落个一只生嘅狗嘅头度，跟住切咗个狗嘅头落嚟， 哇， 系啦 ，OK， 呢种就叫狗头符啦。 咁个头摆喺边度？ 摆喺个坛底嘅。咁其实咧，跟住佢就用呢个狗嘅灵魂咧去追你个灵魂，咬你个灵魂，伤害你，将你个灵魂捉翻嚟。 哇！ 所以啲巫坛下面就有时会见到啲狗头系得翻骨头嘅，系啦，我见过阿美族嗰啲系有嘅，系啦，喺台东嘅山地人， 呢啲系已经去到真系要你死噶啦，系嘛？ 呢啲应该我相信好伤咯，仲要就一定系，或者甚至乎去到死亡咯， 系咯，哇咁样 恐怖噶， 系点样发现呢？即系被落嗰个应该唔知噶，系咪？ 其实一啲好严重嘅降头咧，就比较容易发现嘅。反而啲唔严重嘅咧，就反而就难发现嘅。因为运滞一年两年可以黐线嘅。 系啊， 即系我见过啲人撞车一两年会跳楼自杀嘅。 因为可能佢嗱，你讲晕头嘛，即系可能咧魂不附体，即系三魂唔见一魄嗰啲咁样啦。 系啦， 成日即系晕晕恶恶咁样咯，可能 可以咁讲。我哋因为好多时驱邪嘅时候咧，都会进行一个叫收魂嘅意识噶嘛，就系讲佢个人嘅意识可能有啲松散咗，即系三魂七魄啊，唔齐咁啦讲。咁呢啲唔齐嘅时候，佢会唔舒服啊，做嘢好似懵一懵下。咁呢啲其实都系撞邪或者中降头嘅情况嚟噶嘛。 系。 成日好多人都會問嘅，我自己點樣知㗎？有冇可能會知啊？咁樣，或者係咪真係睇隻眼有冇一條線啊？咁樣呢啲啦。 有線就通常係中光頭， 係 啦，同埋條線深唔深色啊？黑色就好嚴重，灰色就唔係好明顯，甚至乎有啲會好多點黑色，我見過有啲 喺個眼白度。 係啦，即係唔係一點啦？當然一點可能只不過純粹你自己啲嘢嚟嘅啫，但係有四五點啊、六七點啊，咁嗰啲就好唔正常㗎啦。因為咧眼同個肝係有聯繫嘅，我哋道教裏邊咧肝就藏三魂嘅地方。即係你自己嘅靈魂就喺裏面啦，你嘅靈魂受到啲氣場嘅攻擊，就會顯現喺個眼度，所以就好容易喺個眼度睇到啦。 好，而家大家就照下镜先，睇下个眼有冇先。 系啊，要望清楚噶，上下左右喺啲罅位啊，即系要对住镜自己照噶。 照清楚， 不过 当然唔系一定嘅，系即系可能咁啱你眼有冇啲发炎啊，做医生先。 系啦，即系红筋嗰啲，你又唔好夹硬打嚟，又话有鬼啊，好多噶，好多人成日都觉得自己中光头啊。 系啊， 有条红筋又话中光头，个先生俾人沟咗又话中光头，系啦，唔一定啊嘛，或者成家都好多事都中光头嘅，有啲人打嚟话。咁其实好多事唔一定系光头或者鬼嘅，可能仲牵涉到你嘅阳宅、阴宅好多原因嘅， 可能嗰啲叫做咩？唔好话嗰啲邪术啦，纯粹系啲叫煞系咪？ 系啦系啦，其实好多好多种噶啦，会中煞啦，你踢到个地主或者屙咗督尿落地主啦，呢啲叫做蛇痰嘅嘢啦，鬼啦，妖精啦，即系好少会有妖精或者嗰啲叫做离味魍魉啦，我哋叫做即系会有啲时候有啲人话半场有影子啊，或者系发怪梦。咁呢啲我哋就都系属于黎明网量里面嘅嘢嚟嘅。 会提开啲小便啊，阵间有个 case 讲呢个小朋友啊嘛。 哦，系啊，系啊。 呢单嘢都几特别啊。 几得意嘅，好少做到呢类型嘅 case。 好，翻嚟再搵阿法传经，电话号码系1834997。 恐怖异事。潘少聪1834997 点样先系爱护自己、照顾家人嘅表演？带屋企人参加免费健康检测日啦！现场提供多项免费健康检测，包括心血管硬化检测、血糖免责针测试、各类痛症同眼科综合检测等。8月6号星期二，朝十晚十。湾仔修顿室内场馆举行，无论长者、仔仔女女，定系喺附近翻工嘅，都欢迎入场。主办万年青乐龄综合支援平台，新城健康家全力支持。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，从声音到影像，再化为文章，不同渠道，目标一致。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，覆盖层面跨地域，多媒体，全方位。 企业专案、数码营销、产业化运营、社交媒体营销、跨平台， 包括社交平台短视频、电台高频率广告，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。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，将宣传效益最大化。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，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。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，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，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-metro/multi-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。 如果人想起我的象牙蟹都会想起我们，因为毕竟都可能有四年是每个星期会有一些空运回来的。其实成本是贵，我们不会走一些船运，因为我们是想空运是最短 最快嘛，是 最新鲜的所有东西。I believe,这个 concept 到现在都不变的，即可能是大量如果船运是便宜很多的嘛，即我过不到自己觉得是永远这个 concept 已经入了个心那里， 是觉得是空运在个厂那里做完制成然后再空运，对香港人我觉得是一个 promise 他们。 坚持你所坚持的，相信你所相信的，这个可能就是成功的其中一个原因。星期日下午1:30 FM99.7 新城资讯台，风味旅程，范振峰、 程海欣、 程海欣、 范振峰 爱 channel 1834997 1-800-634-9997，恐怖热线潘少聪。 我哋可以听下电话先啊。好，咦，系咪打？等等先啊。 个 咦，哦， 封烟系咪喺度噶？ 消失咗， 系消失咗， 消失咗， 系好神奇嘅， 好神奇，突然间唔见咗。好，唔紧要，我哋可能佢断咗线啊。 咩、欸？有时撞车撞到打唔到电话， 系咪噶？ 有噶，有噶，有噶，有 俾求助系咪？你真系 最好笑，有一次有个求助打嚟就系话打唔到电话出去，但话其实我同你倾紧电话噶啦，先生，即系你已经打咗出嚟啦嘛，佢打唔到啊， 咁样， 佢已经慌张到凌晨嘅时候嘅、哦，因为系吓亲啊。 是即是魂不附体。 同埋一个当事人已经过咗身㗎喇，好严重㗎、啊、佢。 喔、哦、即係已经过身真係。 佢係一个媽媽係泰国人嚟嘅。咁、 哦、 佢承受咗佢媽媽间屋，点解呢个媽媽喺香港走咗。咁跟住佢媽媽间屋係封晒窗帘有鬼仔嗰啲屋。 即係有养嘅。 用血养鬼仔嘅。 哇咁驚。 好恐怖呀呢单嘢。 喂陣可以讲下。 可以可以。 好我听下佢先。冇事冇事冇、啊、问题嘅。嗯朱小姐。 喂。 hello， 朱小姐。 哦，系啊，潘生同埋师傅你好啊。 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师傅。我想问下咧，我之前都打过嚟噶。我想问下咧，我个女女咧，佢之前咧就话六月嘅时候就话唔系发梦啊，系即系佢系直情系未入睡咧、 嗯， 就话有一个。即有个黑衣人扎住佢嘅，跟住后来冇几耐就，即系佢唔知点解佢遇到啲嘢好怪嘅，即系好容易闻到啲 味啊， 老人院味，即系佢到而家为止都有咁讲嘅，咁成日话闻到啲味啊，我成日听你哋啲节目讲话，闻到都唔好讲出声啊，咁我哋就我叫佢就咁烧鼠尾草。咁分一分佢，跟住嗰啲味就散咗啦，即系冇同系啲血腥味啊，或者嗰啲老人院嗰啲老人家嗰啲味。咁、后来咧，而家演变到咧，佢每一晚过咗应该系七点几，总之夜晚后咧，佢个背脊咧就好似个背脊啊，或者个。即好似日俾针吉啦，其实最奇怪咧，系上个礼拜我都未漏咗，上个礼拜六有一晚我哋夜晚食饭嘅，翻嚟喺条街嗰度，咁就撞到一个唔知系癫嘅男人定唔知做咩，失惊无神喺隔篱行过，喺度大嗌啊，喺度发癫，喺度闹人，咁跟住咁啱咧，我个女同我就系、是、并排嘅，但系佢系近嗰、那个，好近嗰个人噶。爹哋就企前边就唔系好犀利嘅。咁、其实条街夜晚已经冇乜人噶啦。咁系当其时系几多点咧？我谂系八点钟到啦。咁后来嗰人喺佢隔篱尖叫啦，跟住佢个哇，佢个右边嗰个头咧就惊一惊，痛一痛。后来咧最奇怪上咗巴士之后咧。喺个巴士突然间个右边就系话头先好近，嗰个好似类似癫嘅人咧，佢就哇好似个头突然间好似俾佢话唔系一支针咁简单啊，系一支好粗嘅针咧，吉落嗰个胃痛啊，佢话真系痛到咧，佢话唔系点讲咧？佢话好嗰种感觉咧，系吉到落去唔系嗰下痛啊，系翻到屋企都痛啊。痛咗两日。我试过同佢擦气疗妥，但系都系痛咗两日先消失咯，嗰种痛。后来佢嘅情绪就开始怪怪地啦，就开始点讲咧？要死嗰种啊，即系要生要死嗰种。 我想 问，特别痛， 有冇睇医生？ 有睇嘅，有睇嘅。 睇咩医生？ 佢睇一啲普通政府医生嗰啲咯。 有冇同佢睇精神科？ 咁啱嗰个医生系睇呢类型嘅。 系。 咁就佢净系同个医生讲， 即系话点解会咁样啊？即系医生就照开一啲嗰啲血清素嘅药俾佢食咁样咯。咁系最奇怪就系一样嘢，点解佢一定期每一晚过咗七点几之后就好似鼻针急同埋皮肤痕？系最奇怪就是皮肤痕，我话可能干燥，就试下叫佢搽啲lotion 啊 cream 啊咁样。